北京时间19点整， 京津冀之声， 京津冀之声， 调频100.6兆赫， 调频100.6兆赫， 协同发展，美好生活， 协同发展，美好生活。 一本书，一段情，一个声音，一种印象。 FM 100.6，京津冀之声，每天13:30、19点，广播书场。 南京城里的古董小贩胡闹，突然被卷入一宗国宝盗窃案。一盏由台湾同胞捐赠的琉璃佛灯离奇被盗，此灯是明朝大报恩寺琉璃塔在世间仅存的文物。这盏琉璃灯堪称国之重宝，意义非凡。为了证明清白，胡闹着手调查真相，不料却意外窥探到了一个隐藏在清平世界背后的庞大古董黑市，同时还牵扯出了一段建国前风起云涌的历史往事。欢迎收听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，演播满超。 不同于酒店监控拍的模糊照片，一张清晰的照片摆在我面前时，让我着实一惊。警察问我：胡闹，这个总是你吧？我点了点头，照片上无意间被拍进去的那个背影正是我，那天我穿了件很旧的短夹克。那么你觉得这两张照片上的背影像吗？我没有细想就回答：像。但立马我又反应过来了，哎，不对啊，警察同志，你这可是诱供啊，像和是那都两码事，那是这样的背影去马路上转一圈我能给你找出一沓来，你信不信？男警察收起照片，重新坐回桌子后面。你说的没错，像不代表是，但正是因为像，所以我们才有理由怀疑你。怀疑我什么呀？我忽然有了一种比之前被抓更不好的预感，我好像是卷进了什么很棘手的事情，并且我目前还对此一无所知。那个警察目光如炬地看着我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偷盗国宝琉璃佛灯。我记得那是半个月前的新闻了，当时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是这么写的：海峡两岸心连心，遗失国宝归故里。而这个国宝指的正是琉璃佛灯。在六朝古都漫长的历史中，要是谈及建筑和佛教，那就必然得提到大报恩寺。这座中国历史上最为悠久的佛教寺庙，相传是明成祖朱棣为了纪念其生母所建，是明清时期的佛教中心，也是中世纪世界七大奇迹之一。如果说大报恩寺是一顶璀璨的皇冠，那么琉璃塔就是皇冠上最熠熠生辉的明珠了。据说在琉璃塔存在的400多年里啊，中国没有任何一座建筑可以与之比肩。那个时候在南京城的任何一个地方，人们只要抬头南望，就能看见那擎天巨柱般的琉璃塔。不只可惜，这座宏伟的建筑在著名的太平天国内乱中被夷为了平地，与琉璃塔有关的文物也都遗失在了历史的海洋之中。而半个月前引起全城轰动的，便是一盏号称世间仅存的大报恩寺琉璃塔佛灯。根据明确的史料记载，9层琉璃塔共有144扇窗户，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啊， 144盏明亮如炬的佛灯便会在窗前亮起，彻夜不息。这些琉璃佛灯可以说是琉璃塔中最有价值和代表性的文物了。我记得报道里说，这次归还佛灯的是个台湾同胞，这盏佛灯是他们家的祖传之宝。他祖父本来是南京人，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。新中国成立时期呢，他祖父带着家人随国民党军队一起逃到了台湾。虽然身在台湾，但他祖父一直心系故乡，想着有朝一日能够重归故土。南京市政府方面对此非常重视，可能是台湾那边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，所以媒体并没有得到过多的信息，就连一张佛灯的照片都没有。最受震动的那还是南京古董界，大到专家学者，小到贩夫走卒，那个时候都在讨论琉璃佛灯的事情。因为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啊，损毁失传的文物实在是太多了，一件稀世文物的再现就有可能开启一个时代的市场。所以对学者而言，他有可能补完了某一块历史的空缺，意义非凡；而对商人来说，他则是个潜力无限的商机。我记得那阵子逛朝天宫、夫子庙，各种自称是琉璃佛灯的玩意儿随处可见，只不过呢，没人见过真的长什么样，所以每家卖的佛灯都不一样。哎，可惜这股风潮没能持续多久，很快就没什么动静了，新闻也不见了，官方也不说话了，就好像根本没这回事一样。我咽了口唾沫，感觉喉咙有点冒烟。警察同志，你说什么？你能不能再说一遍？琉璃佛灯，你听说过吗？怎么可能没听说过？半个南京城的，不是干这行都听说过吧？但是这关我什么事儿啊？警察没有回答我。这个看着和我岁数相当的年轻警察却有着很深的城府，他并没有顺着我的问题回答，而是把主动权交给我。他掏出一张纸。胡闹，现在我们怀疑你与一宗文物盗窃案有关，这是搜查令，我们将会对你的住所进行彻底搜查，你有疑义的话可以请个律师，不过在搜查结束之前，我们有权暂时扣留你。这一下我可是有点懵，脑袋胀得厉害，大概是一时间无法接受这些事情。那警察继续说，另外这个翡翠手镯的鉴定结果也会在那之前出来。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晃了晃脑袋，想让自己清醒点。我怎么就变成偷佛灯的嫌疑人了呢？我连这玩意儿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啊。我沮丧地说道。我没有。两个警察对视一眼，然后男警察点了点头。对了，我姓韩，叫韩成，目前是你这起案件的负责人。如果你想到了什么，随时都可以跟我交代。听到交代这个词儿，我不由得苦笑了一下。离开审讯室，我被关进了一个单间儿。哇，待遇还不错，居然还有个小床。我在政府机关里没什么朋友，所以这样的待遇就只能理解为，他们的确是把我当成了这件大案的嫌疑人了。一个人独处之后啊，脑子里就没那么乱了。冷静下来之后，我便开始整理思路。我先是想到了那张搜查令。看来他们不是临时起意，而是早有准备，连搜查令都已经开好了。我呢，是个孤儿，从小在红心孤儿院长大。听我们院长说，几个月大的时候，啊，我就被遗弃在了孤儿院门口。哼，很俗的套路。不知道是不是我亲生父母干的，反正院长说，在包着我的毯子里，有我的名字和生辰八字。上面写的就是胡闹。红星孤儿院规模很小，是我们院长私人开设的，离夫子庙不远，所以小的时候我跟小伙伴经常去那一带玩。大概是近朱者赤吧，从小就受到耳濡目染的我，嘿， 偏就对古董很感兴趣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孤儿院所在那条街的街口有一个卖柴蛋的老头，也不知道叫什么，反正大家都喊他老石头。老石头呢，长得又老又丑，半边脑袋是秃的，那半边有毛，还有很多丑陋的伤疤，所以他常年戴个绒线帽。孤儿院里的孩子都害怕他那长相，用现在话讲，这叫颜值低啊。只有我跟他投缘，因为他经常给我吃柴蛋。嘿，在孤儿院长大的孩子啊，内心最渴望的就是家庭，所以每次有人来领养小孩，大家都会表现特别乖巧懂事。但我偏是个另类，怎么调皮捣蛋我怎么来，所以很多同龄的孩子都被带走了，唯独我，铁打的营盘也是铁打的我。主要原因呢，就是我舍不得老石头还有他的柴蛋。老石头住在街尾小巷子的一间老房内，同龄的孩子少了之后，我就经常去老石头那儿玩。那个时候我才发现，老石头可不仅仅是茶叶蛋做的好吃，他居然还懂古玩。他那个破房子里不少瓶瓶罐罐，他说都是去古玩市场捡漏捡来的。那会儿吧，我还不懂什么叫捡漏，他就教我什么是捡漏，还教我怎么长眼，什么是东西的品相。就这样，老石头成了我古董启蒙老师，也是这辈子唯一的老师。孤儿院最多只会抚养一个孩子到18岁，你成了年了，那就必须独立生活了。但是在这之前，其实我早就有独立的能力了。凭借老石头教我的那些古董知识和技巧，我已经从古玩市场捡到了不少宝贝了，有了自己的小金库了。我计划过，等到18岁成年了，就把我挣到的钱一分为三，一份给孤儿院，一份给老石头，还有一份留着开始我自己的人生。但是就在我16岁那年，老石头死了，在街口摆摊的时候被一辆刹车失灵的汽车给撞死了。老石头其实跟我们这些孤儿一样，无亲无故，就算死了也没什么人记得，所以我就是他最亲的人。我给他料理了后事，亲手把他的骨灰送到庙里去供着，然后我离开了孤儿院，搬进了老石头的那间破房子里，一住就住到现在。我倒不是怕警察会搜出什么来，反正屋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了，大多数都是以前老石头淘换来的残次品。但是我担心的是，警察会辨认出那些做假古董的工具，有些东西来路不正，真要追究起来，那够我喝一壶的。想着想着，我突然就觉得不对劲儿。那个叫韩城的警察说，抓我们是因为群众举报。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，峰哥怀恨在心报了警。可是仔细一想，那个女警察在峰哥出现之前就已经伪装成服务员了，说明警察在此之前就已经部署好了。难道真的是早就准备抓我了？可那也不合逻辑啊。既然如此，那个女警察又何必要给我解围呢？除非我跟福田交易对他们而言是必须的。莫非他们以为我会跟福田交易琉璃佛灯吗？这样想来倒也说得通了。但是这就又绕回到了最初那个问题，我是怎么莫名其妙被卷入这个佛灯失窃案的呢？难不成我夜半梦游跑去把佛灯给偷了？我是越想越糊涂，只能理解为警察弄错了。我希望啊，他们在搜查过后能别再折腾我了。正琢磨着呢，忽然我摸到了自己的中山装口袋里有张纸条，掏出来一看，上面有一行字。我眯起眼睛仔细一看，哎，字儿还挺娟秀，这肯定是出自女人之手。女人写的是个地址，一定是陆素心跟我说话的时候趁机塞到我口袋里的。我突然觉得这个女人太过神秘了，有很多疑点， 这次发生的事情很有可能跟他脱不了干系。也不知道陆素心有没有被抓进来，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出去之后我还真得去会会他。就这么想着想着，我居然就睡着了。再醒过来的时候啊，是被人推醒的。嘿嘿嘿，我说，嘿，醒醒，醒醒！我说你小子心可够大的呀！啊，这种环境里头，居然还能睡得着？把我推醒的呀，是个上了年纪的老警察。我迷迷瞪瞪爬起来，看我醒了，老警察冲后面一人说道：“小韩，交给你了啊。”韩成先是道了声谢，然后一脸调侃的表情。我说：“胡闹，怎么样啊？在我们这儿待得舒服吗？”我抬头瞥了他一眼，还行，就是这床有点软，睡得我这腰疼。韩成一听乐了。没事，看守所的床比较硬，你会喜欢那个的。我一愣，站起来问道：“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”我过来是先通知你一下，琉璃佛灯找到了。找到了？我就跟你说，跟我没关系吧？韩城的笑容忽然不见了，他阴沉着个脸：“不，就是从你家里搜出来的。”说什么？睡了一觉，我又重新回到了那间审讯室。这一次，那个女警察不见了，换了一男警察做笔录。我说：“韩警官，你们可不能冤枉我啊！随便翻出个什么东西来，就说是佛灯啊，还说是在我那儿。我们家要是真有国宝，我早飞黄腾达了。我住那儿啊！”我这番话说的是又气又急。韩城没什么反应。就好像我这个态度在他意料之中。胡闹，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更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我不知道你偷佛灯的动机和消息来源是什么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这盏佛灯不是普通的文物，它关系到海峡两岸。你这么做是在阻碍祖国的完整统一，是千古罪行，你知道吗？我连忙摆手：“哎，别，您可千万别跟我讲大道理，扣大帽子啊！痛快点儿，直接把那东西拿出来，你跟我当面对质。”没想到韩城非但不生气，反而还点了点头。你说的对，有句话叫不见棺材不掉泪嘛。说着韩城一弯腰，他从桌子下面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个密封的透明容器，摆到了桌子上。我仔细一看，里面是一盏铜制的油灯，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啊。韩城问道：“这个东西你总认识吧？”我摇摇头：“不是我说谎，我是真想不起来了。”你再看看，这可是从你们家放杂物的箱子底下搜出来的。他这么一说，我才想起来，恍然大悟，这不是以前停电的时候我点的那盏油灯吗？这盏灯一直就在那房子里，那是老石头留下来的。以前电厂每周都会停一次电，我就用它来应急啊。后来都用手电筒了，这东西自然就被淘汰，被我压箱底了。我顿时可就有点来气，真是不要脸啊，随便找个东西出来就说是国宝，栽赃我。韩警官，你别逗了你，这就是一破烂，在我们家压箱底好多年了，它怎么可能是佛灯呢？还，你们有病吧？啊，台湾人总没病吧？啊，不跟你们似的。韩城冷笑了一下，大概在他看来，我说的任何话都是狡辩。他拿出一张纸，放到了我面前。什么玩意儿啊？我低头朝那张纸看过去，发现那是一个鉴定报告的复印件，标题名《永乐大报恩寺琉璃塔佛灯鉴定报告》，标题下面有一张照片，是一盏铜底双莲花造型的 佛灯。最为惊悚的是，照片里的那盏灯和眼前的透明容器里的这一盏如出一辙。我顿时倒吸一口凉气，这不活见鬼了吗？这报告它是南京古董界一位泰山北斗级的老专家鉴定的，绝无虚假。韩城的话说得斩钉截铁，我急了，连连摇头。不对，你们搜出来这灯是假的，是赝品。这东西是我们家老头以前不知道从哪儿捡回来的，小时候停电我们都用它照明，现在日子比以前好了，我自己都忘记把它扔哪儿了。这东西要是真的，我脑袋拧下来给你当球体。就你那个脑袋，我还怕连我脚踢伤了呢。行了啊，胡闹，你也别死鸭子嘴硬了。搜查的时候就有文物部门的人在场，人家鉴定过了，说年代、外形和材质都一样，确认是佛灯真品无疑。这下我怒了，他妈什么狗屁专家呀，你有种让他过来跟我当面对质来。我心想，搜出个假古董是小事，可要是偷到国宝，罪名坐实了，那就是个天大的麻烦啊。我顿时心里有些埋怨老石头，哪儿逃过来的这破灯啊，你隔了这么多年你居然还把我给坑了。韩城见我不到慌和心不死，冷笑了一下，看着手表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文物部门的人一会儿就到，你等着吧。果然不到半个小时，先前那个女警察就从外面带进了一个人。我打量了一下，这个人50来岁，眼镜片厚的能防弹，穿着松松垮垮的白衬衫，脑袋上是个标准的地中海发型。 小同志，听说你对我的鉴定结果有意见？ 地中海一开口就是一股官腔，我估计这可能是个小干部。 这下可是有点麻烦了。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，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，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，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，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。真假佛灯、赝品走私、机关算尽、江湖险恶，在黑吃黑、局中局的背后，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。而在这阴谋之中，更是一个深藏着曾经左右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。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，作者施浩，本书已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满超，编辑张璐。 胡闹和地中海干部一番唇枪舌剑的斗法，胡闹能否证明自己的清白？福田也被放出来了，福田会受到怎样的惩罚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 明代大报恩寺琉璃佛灯重新现世，却有意外被盗，而在搜寻过程中，居然又出现了另一盏佛灯，孰真孰假？年轻气盛的业内小贩，和蔼可亲的古董界大腕儿，美丽智慧的女鉴定师，号称故人之后的中年男子，一干人物悉数粉墨登场。人性复杂沉浮，小人物的身世之谜竟掀起了历史骇浪。琉璃古灯、地下佛宫、百年宝藏，引得金陵城各界震动。一个古董贩子竟掌握关键，围绕古董的这一系列恩恩怨怨，罪过不在器物，而在人心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